这首歌曲《奉陪到底》是刘德华今年推出的一首最新单曲。不知不觉啊，大家心中的那个华仔已经出道40年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支持，他就创写了这首新歌，有感而为，从心而发。歌词在不同的脉络中啊，有层次地表达出了难以言喻的心意。岁月无声，但有你我共鸣。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也是开始今天的资讯。最近浙江卫视出品的原创大型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正在播出当中。今年呢，可以说是《中国好声音》首播第10年。节目导师阵容采用了4+4导师组合模式，也就是导师那英、汪峰、李荣浩、李克勤和助教吴莫愁、吉克隽逸、张碧晨、黄霄云一同登台。哎呦，这节目开播当晚，中国好声音的相关话题也是迅速引发了网上的热议。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芒果 TV 推出的恋爱真人秀节目《女儿们的恋爱4》即将播出。据了解啊，这一季的节目在延续热恋情侣加单身女性嘉宾配置的同时，也将呢首次以父母亲、同辈朋友多元视角对女儿的恋爱进行观察，并且呢加入女儿们集结互动环节，引发不同年龄阶段朋友们的情感共鸣。再来关注下一条，最近呢由冯小刚执导、蓝盈盈、金晨等人主演的都市女性剧《北辙南辕》正在播出。那这部剧呢讲述了5位女性在携手创立北辙南辕餐厅的过程当中收获成长与爱情的故事。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歌手苏运莹演唱的电视剧片尾曲《我们》，一起体会这5位姑娘的情谊。 我是个顽皮的孩子，每天欢声笑语，梦想触手可及。那些听不懂的道理和我没什么关系，不用害怕狂风暴雨。我们依旧是我，笑着陪伴彼此左右，说好了不走，一起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是分是合，是风是火，难舍难得，南辕北辙，哒哒哒哒哒哒。我终将是想祈祷一些时间能够再多陪伴着你们，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福分。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不离不念，不随我愿，难言难 这首歌曲是由苏运莹演唱的《我们》，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舞剧《孔子》将在今天下午2:30和晚上7:30分别有一场啊，在西城区的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在这部舞剧里，您可以看到一个真正鲜活、有趣以及坚毅笃定的孔子，胜者凡心。喜欢舞剧以及历史的朋友啊，可以走近一看。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查尔斯·马丁·史密斯执导、卢克·崔德威主演的电影《流浪猫鲍勃二：鲍勃的礼物》已经在昨天呢在中国上映。这部影片啊是《流浪猫鲍勃》的续集，继续聚焦街头艺术家詹姆斯·波文与闯入自己生活的流浪猫鲍勃之间的故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呢是立秋，有人送你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吗？其实啊，有的时候啊，人们都追求一种仪式感。你像立秋这一天呢，一般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季即将来临。那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跟秋有关的一些浪漫电影吧。说到秋天啊，那可真是浪漫。银杏树上布满黄叶，北京香山红叶飘飘，和爱情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那就先来跟大家说到的是由张婉婷执导、罗启瑞编剧、钟楚红、陈百强、周润发等主演的一部经典爱情故事片《秋天的童话》。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就是啊，美国纽约居住的两位华人的爱情故事，而且获得了第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剧本、最佳摄影3项大奖。这部影片其实是根据导演张婉婷在美国读书的生活经验来创作的，所以呢，影片也是打上了深深的女性烙印。美丽而骄纵的年轻姑娘李琦只身从香港赴纽约攻读大学，并探望先她赴美的男友。前来机场接她的呢，是一位远房亲戚和一个在唐人街做工的船头尺。后来呢，李琦发现男友移情别恋，心灰意冷，把自己就关在房间里面。有一次呢，因为家中煤气泄漏中毒了，幸亏住在楼下的这个船头尺悉心照顾，得以很快的康复，并且呢逐渐建立了信心，开始专心读书和工作。说到这个船头尺啊，他是满口脏话，粗俗不堪，被人看作是烂鬼，但他呢对李琦反而特别的温柔啊，日久生情，哎，就开始戒烟戒酒，但他呢却不善于对女性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且自己也是觉得啊不配，只能暗中的关怀。那么李琦那边呢，虽然也明白他的心意，但是也是因为初恋的创伤啊尚未愈合，而且两个人的生活方式、思想啊趣味真的是南辕北辙，所以呢也一直没有表态。秋天的时候，李琦接受远地的一份新的工作，这个船头尺啊也是黯然相送，两个人始终把情感啊深藏内心。多年之后，当李琦就地重游的时候，发现船头尺实现了梦想，在事业上有了成就，在海边呢开了一间具有纪念性的餐厅，二人就在以前梦想创业的地方重逢了。其实这个船头尺啊，它代表了下层劳动者友爱善良的美德。往深处看啊，影片也在轻松幽默、积极健康的基调上，不但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幕在秋天发生的爱情童话，同时也将漂泊重洋、客居异乡生活的酸甜苦辣刻画得淋漓尽致。比如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 Jenny， 她打工的时候啊，不但受到男老板的骚扰，还得受女雇主的委屈，马桶盖的小餐馆屡屡被流氓勒索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海外旅居生活的艰难。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处事准则，他们勾画出了上世纪80年代纽约华人社会的一幅风俗画，使整部影片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还有呢，就是卖古董表带的外国老头和清晨在路边送花给 Jenny 的美国老夫妇，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实浪漫、温暖、感动这些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需要特定的环境。那么在这部影片当中，秋天这个季节也为此提供了特定的环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由吕方演唱的电影主题曲《别了秋天》， 再次感受他们在秋天里发生的温暖、浪漫与深情的故事。 人生聚散只平常，谁能预料？但我却难忘往事分秒，与你曾留下的欢笑，情感是满载痛苦与奥妙。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表，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如今问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在痛苦与奥妙，又再次停留外望这表，可惜你今天已别去了。曾经藏着的爱情，却不敢承认，谁来做证，只得风声冷冷的呼应。人生是变化无常，谁能预料，望再次寻回我心所爱，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 这首歌呢是由吕方演唱的《别了秋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入秋呢，很多人说啊，正是从八月开始的。那下面的这部影片就叫做《八月照相馆》，由许秦豪导演，韩石圭、沈银河、申九等人主演，于1998年1月在韩国上映，同年获得第19届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电影奖。影片主要讲述的是青年金正元身患绝症，但依旧坦然地微笑着面对生活。他开了一家照相馆，并一个人负责全部的职务。有一天啊，女交警德林由于工作的关系认识了正元。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逐渐喜欢上了对方，但是呢，后来郑源因为病情的恶化住进了医院，德林呢就下班后照常赶到照相馆，却发现没有开门。为了不给德林带来更多的伤害，郑源再也没有出现在德林的面前。不久郑源就去世了。后来在雪花纷飞寒冬的一天，德林再次出现在了照相馆的门前。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影片，却含蓄的没有吐露一个爱字。从影片开始到结束，始终能看到男主角的微笑，淡漠的眼神仿佛已经把生命看透，又仿佛在冷笑自己的命运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孤单的小照相馆就是他的一片乐土。他把感情依附在所有的旧照片上，橱窗里挂着已经褪了色的回忆，包括有初恋女友的照片、全家人的合照，还有朋友的照片，直至女主角的出现，为他平淡无奇的生活平添了一份快乐与一丝期待。秋风萧瑟，照相馆里淡淡的对话，街头的偶遇，游乐场里的欢乐，操场里的奔跑，回家路上的笑话，在平淡却温馨的接触中，互相慰藉了两颗同样寂寞的心。这些琐碎的细节让人回味起来会带着苦涩的感觉。影片很好地安排着所有的场景，记录着男主角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这些，我们都能感受到男主角的温柔和细心。感情可以淡化，你在我心里却永远美丽。男主最后的这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人去楼空的照相馆里挂着女主的照片，整部影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这些潜藏心底不曾开花结果的恋情，总有淡淡的遗憾，却无法抵抗的让人感动的一次次的落泪。电影呢，采用了一种克制美学进行叙事，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影片最后长达17分钟的画面没有任何台词和音响处理，只是保留着背景音乐，营造出了一种余味犹存的感觉。导演许秦豪本人呢，也是一向崇尚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和日本大师小津安二郎的叙事风格，在自己这部处女作中进行了个性化临摹，向这两位电影大师致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由歌手李健演唱的同名歌曲《八月照相馆》，一起来感受影片的凄美宁静。 幸福地靠我的肩，说就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那一个夏天，在心底深藏。这 那些旧照片，燃起戒掉的烟，悄悄地湿了眼。那么一瞬间留下来的笑，已成永远。当爱消失在时间里面，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 这首歌是由李健演唱的《八月照相馆》。最后呢，带大家走进的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晚秋凄美的爱情故事，由金泰勇执导，编剧汤唯、玄彬、金俊成等主演的爱情片《晚秋》。这部电影2011年2月的时候在韩国上映，女主角汤唯凭借《晚秋》获得了第47届白想艺术大赏最佳女主角奖，第12届釜山影评奖最佳女主角，以及第31届韩国影评奖最佳女主角。影片呢，以美国西雅图为背景，讲述了两名男女在异国他乡的深秋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本来啊，在监狱服刑的安娜因为母亲去世获得了3天的假期，入狱7年来首次踏上了归家之路，并且呢，在长途汽车上啊邂逅了勋。这个不够车钱的勋呢，用手表做抵押借了安娜的钱，约定到了西雅图再见。一个是弑夫假释的女犯，一个是专门吃软饭的情场骗子，两个互相隐瞒了身份的陌生人就这样在邂逅中渐生情愫。同是两个行走在社会的边缘人，在异国他乡的挣扎中呢，互相慰藉取暖，这是两个孤独灵魂的相遇。也许正是在公交车上那个沉默忧郁的安娜吸引了勋，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可以说是爱情，但是一定不止于爱情。男女主角因为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惺惺相惜，是一种心灵上的高度契合。深秋的西雅图，天色灰暗，西雅图的阴天就像男女主那份陷入困境时的绝望，迷雾中他们相互走来，成为一道温暖的阳光，迷雾中又再次走散。也许只有继续向前走去，让阳光重新铺满道路，才能期待他们再次相逢在最美的晚秋时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由女主角汤唯演唱的同名电影主题曲《晚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陌生的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